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嗰一集谈阶级。 啱啱咧就有个老友打电话俾我求救，咁样咧就系我朋友。 其实你个样咧，我话俾我问我嗱，我唔系讲假话噶。DBS 话你似肥版余文乐， 我系咩？佢点会睇到我个样咧？我哋都冇影相嘅。 屌你 WhatsApp 有你嘅相啊！ 哦，系咩？哦 ，OK。 系你摆上去啫，我唔摆啦。 哦，系咩？唔紧要 ，WhatsApp 系通常识嗰啲 friend 先至用。 系咩？ 系啊，古灵精怪嗰啲就唔用呢啲。咁啊，啱啱啊有个 friend 打电话嚟求救，咁咧就讲开就话诶，啱啱同条女分咗手。咁其实佢想分手好耐噶。原因系点样咧？就系当佢去沟到嗰条女之后咧，佢发现咧，条女咧就系第一个 level 啊，就系觉得条女好有好丰富嘅人生经验。 有咩问题？ OK。唔緊要啊，你千祈唔好質疑先，因為你一質疑咧，你就發現。 幾多歲先？我想問 啦。我朋友，我朋友係咪同我一樣大咯？三啊三四咁樣咯。個女仔又係咁上下啦。咁然後咧，就係喺嗰啲玩嗰啲叫做交友軟件識嘅。 後屘我玩咁耐交友軟件識唔到 咧。哦，咁啊，好唔同啊，可能。咁然後咧，就嗰講下大家嘅背景先啦。個女仔咧就係某大集團嘅秘書。咁由咧個男仔， 即係啲大秘書 啊！哇，個男仔咧就係某大集團嘅會計師。咁大家都叫門燈户對嘅。係 係係。 但係咧就新家庭背景就好唔同啦。個女仔咧就係個阿爸咧就喺嗰啲咩哥斯達黎加有廠做大生意嘅。 哇！ 啊，咁樣咧就屋企住太古城。不知邊度啦， 哥斯達黎加會唔會係車衫？因為嗰個冇 quota 噶嘛。 因為可能係啦， 即係做啲紡織業啊。 咁然後咧就做大生意嘅。咁然後咧就雖然係中國人，但係入到屋企就唔準講中文嘅。 嚇、啊？講咩啊咁？ 可能講 叫你阿 friend 入去八加一咯。 唔難知啦，咁即係唔係即係就 講手語一入到去。 佢成屋企就係講英文嘅。 哇！ 係成屋都係講英文嘅，即係有。咁然後咧就個女仔咧就係、是、有個男仔咧就只不過係大興村嗰啲公屋居民嚟嘅啫。 哦，明白，即係總之係我哋一齊出身嗰啲 咧， 草根階層。 但係咧，佢草根得嚟咧，因為透過自己個人嘅努力啦嚇。 咁就踏上咗一步啦。 就踏上咗喺嗰啲而家嗰啲 iBank 入邊去做會計。 哇！好堅喎 都。 都 好堅㗎，即係。 都識好多人喎，都要。 即係簡簡單單入場都五六萬一個月嗰啲啦嚇，咁都 OK 嘅咁樣。咁開頭咧就。但係個朋友因為咧好遲熟啊，咩意思咧？就 三十幾歲咩遲熟啊？ 唔係遲熟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廿零歲咧，佢戇鳩仔咧，為咗努力讀書嘅時候就唔拍拖。咁但係咧到而家咧， 廿零歲冇拖拍啲乜屌你？ 咁咧直到幾時咧？直到佢而家咧，佢發現 三十幾歐先拍。 三十幾歲嘅時候咧，佢先至開始揾戀愛啊！因為佢已經。佢以前咧個觀點好錯嘅，覺得冇錢就唔應該有女朋友嘅。 咁冇錢就唔係唔應該有女朋友，係你基本上冇女朋友啊！屌你！ 咁都唔係嘅，唔一定。你個 唔一定啫。 咁你嗰時候同阿寶寶龍一齊，你好多錢嘅咩？ 喂，大佬，起碼都有翻皮幾兩皮一個月啦。 咁嗰啲唔係錢嚟嘅喎。 嗰個年代 OK 啊！屌你，你諗下學師仔嗰陣時邊有錢啊？食飯都冇錢，邊有女啊？ 咁你估嗰啲揾幾千蚊嗰啲人，最尾都會結婚嘅？ 咁啊系， 系咯，咁唔緊要啦，咁啊即係當閒話一句啦，咁然後咧，因為最緊要分析咗大家，即係兩個馬房嘅背景資料，大家攞清楚先噶嘛。咁然後咧就最尾咧就咁個女仔個背景係點咧？個女仔咧就曾經拍過好多次拖噶啦。咁然後咧， 應該好撚惡臭嘅呢啲。 咁然後咧就係之前啲男朋友亦都係會計師嚟嘅。咁但係咧，因為你知啦，因為家庭背景好咧，平時出入嘅餐廳吃穿用度。 冇 計啦，即係冇乜嘢係冇乜嘢係平嘢嚟嘅。咁然後咧，但係個男仔啊相反啦，即係你知道咧，如果係窮捱上去咧，可能你身上邊攬嗰條皮帶就已經係最靚噶啦。 啱啊！ 你屋企係冇第二條。 舉個實際啲嘅例子，即係等於踩單車追法拉利咯，而家。 係啊，踩單車追法拉利，咁但係唔係追喎，因為嗰條女咧又冧佢喎，調翻轉條女冧佢。咁條女咧又有輕量嘅精神病。 哇！點輕量法先？佢係中意好中意屌閪嗰啲。嗱，呢啲精神病嘅多多都唔怕。 應該係抑鬱症啦。 咁啊，大撚喎。 咁然後咧，咁。就要臭嘅， 唉，咁啊死得啦！佢啲唔系叫抑郁症，嗰啲叫 personality disorder。 咁我个朋友咧就系、是、你啲成日屋村仔咧，虽然你话搵到钱啦，就好似我哋有一个朋友咁样啦，即系虽然你好多钱，但系就唔舍得使落喺个女朋友身上。 嗰个唔系屋村仔，嗰个围村仔啊！屌你！ 喂，你讲得咁白咁掂噶喎，你就要 cut 噶啦喎，老板！ 屌你老味，嗰个卵样！屌你老味，啲钱多到啊！ 但係咧咁樣個問題又嚟啦，咁樣咧就個。個女仔咧就開始喺個、即係大家喺埋一齊咧，但係喺個物質生活上邊咧，睇到男仔就唔係好想滿足個女仔，唔係話佢冇 滿足唔到啊， 係得嘅，即係其實佢只係諗住每餐食飯食幾百蚊咁樣嘅啫。對於嗱，對於個揾五六萬蚊嘅人嚟講、就係、是 okay, 其實係濕濕碎嘅、 okay, 其實。咁佢同我，但係我 friend 同我講話，喂，今個月拍拖我淨係拍拖使咗兩皮嘢咁樣。 喂，咁啊貴啲喎。 咁啊 OK 啦，咁但係你 喂，但係個女仔肯唔肯屈就食啲平啲嘅先？ 嗱，我朋友曾經提出過呢個屈就方案嘅。 啊， 咁個女仔即係短期裏邊合作，但係咧長時間裏邊咧， 唔係佢要去啲咩餐廳 ？Red Bison 嗰啲啊？ 咁我唔知啊，即係你知啦，高級餐廳我噏得推幾多間啦。 唔係，如果你話 我最勁嗰間就係、是。大富豪咁樣 嘅啫，我最勁嗰間臨陣嘅飲食，屌你老 味！喂，你都未同我去食過啊！我哋有機會去因， 而家仲去咯， 唔得，今晚要陪女啊！但係有冇特價啊？你而家仲有冇？ 冇噶啦，都係咁嘅價錢咯。總之一個人咪嚿靚水，飲食九十分鐘。 我都 OK 喎，不過呢個容後再談啦。咁樣咧就係講咗我大郎係咁樣啦，即係大家 understand 啦。咁樣我朋友咧就同佢分手咗好多次嘅，但係最尾都係唔成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個女仔咧，有一種即係學你話齋，佢如果係有一個 depressed 嘅狀態嘅時候咧，佢、願意將自己個身價降低一啲，咁、令到我朋友咪覺得爽咯。因為其實你、即係好似啲人屌閪要屌大學生一樣啫嘛，大學生唔係靚啲噶嘛，但係你覺得屌咗呢個 credit， 即係你屌到佢呢個 title 嘛。 你咁似嗰本書叫做《妻妾成群》，即係大紅燈籠高高掛嘅、那個 title， 係 咪啊？ 咪就係舉牌拱你翻嚟，因為佢係大學生嘛。 哦，係咩？咁樣即係頭先個情況，即係佢哋個情況就係咁咯。即係你見到有一個有錢嘅女仔願意委身於你，咁佢內心都會產生極大嘅興奮嘅嘛。咁、然後咧，但係同時咧，因為我朋友咧，因為真係初哥啊。佢多多少少覺得咧，溝女係需要處女噶。咁然後咧，佢話： 你叫你老友咧，就信 I S 就得啦。死撚咗咧，天堂有88個處女等緊你，不過嗰啲全部都係70歲啲阿姑。屌 你 媽！ 好笑人住。跟住然後咧，佢話有一次咧，個女仔同佢去咗。 唔係你同佢講，每次姨媽到先屌閪咪得咯。哇！咁撚勁嘅。 去到咧，佢哋去到一個。去到一個商場，咁已經係夜晚八九點，你知道人都比較少啦，即係喺太古城嗰啲附近啦。咁然後 太古城抄嘢， 跟住個女仔突然間話我要食腸腸喎，跟住咧， 咁啊去咩買俾佢？ 係啊，個女仔係即刻掹開條拉鏈，然後一嘢冚落去，咁但係有啲人喺後邊行緊嘅喎。 喂，呢啲你介紹我識啊，大佬，屌你老咩？你唔介紹我識，佢邊係有精神病咧？佢基本上一個行為藝術家，你唔好話你睇下。 你知唔知我個朋友跟住做咩？ 做咩啊？ 佢拉翻條拉鏈。 佢介即刻剝條褲啦嘛，屌最多咪俾人拉咯。你睇下而家大學生喺巴士站砌嘢都係咁啦。 anyway， 咁樣咧個古仔係咁啦，即係開咗個頭啦。咁咧其實咁你去即係咧根據咁然後咧後來個啱啱頭先你個古仔你聽到個尾啦，就係個男仔終於同個女仔分咗手啦。咁有幾個禮拜大家冇溝通過啦已經。咁男仔咧即係男人嘅心咧就係覺得都。即係覺得係會怕悶啊，想揾個女仔傾下偈咁樣，大家即係打食下散餐咁樣啦。但個女仔咧就開始爭到佢死。 而家個女仔 咁一定會係咁樣啦， 一定啦。 但係咧，因為女人分手咧係絕好多噶嘛， 絕好多。但係今次分手係個男仔提出，個女仔提出㗎。 我諗係個男仔提出。 咁啊，絕好多，好撚憎你啊佢。 咁然後就咁我頭先咪即係支持下個朋友啦，即係叫佢提款機撳1000蚊出嚟屌曬佢，跟住然後去三聯書館買翻一兩本嘅心靈慰藉書。 唔使嘅，你同你老友講，你去蘭桂坊嗰度著條窄身牛仔褲現代，揾啲基佬摸下你屎忽，之後俾人狂捅屎忽窿，你起碼一個禮拜行唔撚到先啦，一碌鳩仲硬喎，話你好嘢啊真係。第一，我睇嗰件事，呢種女仔咧。是很吸引一些為什麼他拍那麼多次拖都不成功呢？我告訴你，我真的跟很多人拍過拖，我的感情生活豐富到不得了，為什麼他不能夠拍那麼多次拖都成功不了？為什麼呢？不是因為他性格不是因為他的樣子問題，是因為性格使然，他找得那些要門當戶對的人都不會去湊你，譬如我老爸也是做大生意，我老爸跟你一模一樣的背景，我不會去湊你啦，屌你老母，食嘢食乜都得，講真，使錢使乜都得，叫我屌你老母噴火啊、吞刀啊、跳呼拉圈，我屌你老母啦！ 氹唔到你，嗰條女因為有 depress， 佢唔係有 depress 啊，呢啲叫做 BAD 啊，bipolar A 係咩啊 ？F 嗰個 affective disorder， 佢有時個情緒會上到好高，即係無啦啦同你講，喂，屌你老母喺街吹簫都得。無啦啦跌到好低，哎呀，我真係慘啦！屌你老母，我點解咁撚窮嘅咧？又想割脈啊，個自尊心好低，點解我個波唔係八十寸得四十寸嘅咧？咁呢啲 BAD 嘅人好撚難抽嘅，所以佢拍咁多次拖拍唔撚掂。咁點解會拍得掂你老友咧？就是、因為你老友有一個自卑感，你老友喺低下階層出身，拍埋佢嘅時候唔多唔少會有一個自卑感使然。條女叫你做乜，你就可能做乜，或者你會講一啲嘢，做一啲嘢去氹你條女。因為你冇錢付出，你就可能用力去付出。拍拖有三個境界：出錢、出力、出感情。阿寶寶龍同我講：阿狗，你個撚樣去叫雞，出錢出力，你又唔好出感情啦。你老友咪又出錢又出力又出感情咯。因為佢係個你頭先我哋嗰個 topic 叫做階級觀念，佢個階級上邊低過人哋，所以佢咪會咁樣做咯。你俾我而家氹氹你老母咩？氹講真一句，錢我又唔係俾得多嘅，唔通你老豆釘咗副身家俾撚咗你咩？分分鐘俾啲 partner 黏撚埋啦，仲要湊你，屌你！今時今日你老豆喺度就有得使啫，你老豆瓜撚咗柴，你有個大佬嘅，我唔信佢分俾你，啱唔啱先？邊個手指長咪邊個要咯啲錢？好現實噶呢個世界。你話至於？你深謀遠慮啲嘅，屌你老咩啊！睇下佢外父有啲咩著數俾你，人哋出嚟做大生意做咁撚耐，你個撚樣屙係隔你條尾屙屎屙尿我都知啦，佢會分俾你得丁屎咁撚多咯，夠你養你條女咯，咁又冇意味。點解你老友會分手會發生一啲嘅痛苦？第一佢年紀大先去拍拖，第二佢見女人見得少，人哋嗰個女人屌你見碌鳩啊，多撚過你食自助餐啦、啊。佢點解拍拖揾你呢個老友去拍就係因為佢可以黏鉗得你住啊！有啲人鉗唔住噶嘛，你試下佢鉗你同我，三兩個回合冚你冚你牌啦，啱唔啱先？我哋呢啲啱傾嘅啱傾，氹你嘅未必會，啱唔啱啊？因為我哋隔撚個渣，明知你係黏撚住我嚟玩啊！你話叫我結婚咩？就算我冇老婆啊，都唔會同你結啦。大家門個門唔互對啊！我想你入撚咗去，屌你老尾，執你食屎你都食啊！ 你有冇見過啲真係單車追到？ 梗係追唔撚到啦！我舉一個例子啊，我哋呢行咁耐啊，我冇見過一個護士男護士係同女醫生結婚。 哦，係啊， 因為個 level 實在爭太撚遠。 但係女護士同男醫生就有好多。 梗係啦，因為香港始終華人社會咧都係一個 男尊女卑。 我講一個例子啊，嗱，我哋個老友啊。雲吞麵鋪太子爺，你睇佢老婆大學教授，佢中學未畢業，你睇佢個 presentation 都係噶，佢老婆咪黏住你咯，即係夾住你咯，因為你真係要有啲嘢要服從佢啊，你有啲嘢真係唔識噶嘛，啱唔啱先？有啲嘢你個見解真係唔得噶嘛，咪俾人黏住咯，即係唔多唔少佢都係騎住你，你睇過唔過到呢關咯？你話啊喺張牀上邊你騎住佢。喂，細佬，你好難講啦，有啲嘢可能你唔做咧，屌你！佢今時今日喺嗰度就話吹簫，吹吹下佢，冇人嘅唔吹，咁你點啊？屌你！ 雲吞麵老闆有冇去叫阿雞咁樣嘅咧？ 雲吞麵老闆而家冇做雲吞麵啦，當嘢賣撚咗，成間鋪賣撚咗，分撚，屌梗係賣啦！嗰檔鋪位自己嘅，趁老人家未死仲唔分錢啊？ 哦，即係幾兄弟咁。 幾兄弟㗎？佢兩五個啊。 哦。 仲唔分錢啊？ 即係而家冇咗咩名記啊？冇咗。 冇咗㗎啦。 咁又叫咩名？ 咩啊？ 連個招牌都賣埋？ 唔係啊，嗰間雲吞麵鋪嗰個鋪位賣撚咗俾人啊！ 我住而家做咩生意啊？嗰度 唔知喎，冇去過上水好耐咯。 我上水唔係元朗嘅咩？ 唔係嗰個啊！ 我第二個嚟嘅，我唔知道。 你唔識㗎？唔係啊，明記老細啊，唔係啊。咁啊，雲吞麵鋪老細嗰度賣撚咗，講真一句，啲兄弟分撚咗錢，咁唔通仲做雲吞麵？我話俾你聽，佢好撚快離婚啊，男人。在家裡坐得久想著做什麼呢你打工你做慣老闆十幾年你打不打工啊 打不到 由小個做到大個、啊、即是總之你讀書的時候已經開始在家裡做雲吞麵做到你三十幾四十歲了怎麼打工啊人家打工我屌你老母啦啱唔啱先兩句生人皮啦、你打不到工你在家裡想什麼來來去去你不是好像我們這樣、啊、嘛喂大佬在家裡不做、啊、想想拍電影也好啊阿寶寶龍都說的你中了六合彩有幾樣東西不要做不是叫我不要玩女人不要去讀書因為我講了很多次，一中咗六合彩，我上去讀電影，一係就讀音樂去美國， 佢哋兩樣嘢都唔好做啊，嗰啲錢一陣就使撚曬啦。你拍電影，你諗下使幾多錢啊？一套戲一條片，你唔使拍啲咩啊？拍16M 片啦，拍30分鐘都夠啦，冇曬咯，幾百粒。你充埋菲林，揾埋演員拍埋嘢冇曬啦。咁你話讀音樂，去美國吉他音樂學院讀，你運埋一架撐過去讀幾年冇曬啦啲錢，屌一樣啫嘛。 啊，不過如果有生之年有機會咧，即係、你知啦，日本其實啲 AV 都好濫噶嘛。 啊， 其實真係拍翻套 AV 都好，其實。 你講係自己去拍定做男主角？ 梗係唔係男主角啦，即係自己拍，即係自己 create 一個劇本。 啊， 即係當然啦，大家其實冇乜劇本啊，但係你喺視覺上面都可以有啲啊，有啲惡度。 好撚辛苦㗎，你見佢哋咧嗱，我自己係一個拍開嘢嘅人，你都係啦。handheld 啊，或者嗰啲 cup shot 啊，打燈啊，我諗你揸住部機15分鐘你手震啦、啊。 梗唔係啦，你到時你有 camman 啊嘛。 哦，但係咁啊唔過癮啦，因為你成班人喺度，你係砌嗰個先過癮嘅啫嘛。 唔係，咁你我想做一條咁嘅片出嚟。 哦，即係你有興趣咁做。 都有嘅， 我有興趣做男主角啫，我冇興趣做嗰啲。 咁講啦， 多謝你、啊。 但係你嗰時候可能已經年紀好大嘅咯喎。 啊，咁啊係啊。 仲得唔得㗎？ 打針都唔硬㗎。嗱，講翻你老友。 可能嗰套戲個 title 叫軟邊咁啊。 食屎！九回事，你个卵样拍 AV 啱啦，俾几督屎你食，一入卵袋绑卵住你个卵样，之后揾多科嘢见阿 Sir 屙屎，我心我屌你老母啊，喺你个口度插个漏斗啊，你都嗌唔卵到啊，拍条食屎哇，我屌你老味 ，AV 正嘢啊，但系全条片冇閪屌，不但止仲系食屎饮料，我嗰阵时真系多得你唔卵少啊，屌你食屎饮料踢袋挖眼，条女一路喺度手淫一路踢你个袋。哇！屌你老味，踢得两踢落去高踭鞋，仲要尖嗰度喎，会够你哇！屌你老味，系春物都飞埋出嚟。你呢啲 A V 你唔好叫我拍啊，笋哥知唔知啊？我睇你个人都系啲咁嘅閪佬嚟噶啦，千祈唔使叫我做啊！之后塞个炮仗落你屎窟窿点火，睇你按摩都翻出嚟。哇！呢啲唔使叫啊，大佬，我顶唔捻铺啊呢啲。我话俾你听，嗰条女啊，个阶级。點解你個老友甩唔到？就係因為你個老友沉下船。點解嗰條女咁憎你老友？佢唔喺感情上面受騙啊！嗰條女覺得憎咩咧？憎自己啊！憎自己黏唔撚住你啊！你估佢冇機會？屋企有錢嗱，女人咧屋企有錢自然會靚噶啦。就算佢身形唔靚都好，佢執得到。 嗯， 女人冇靚同唔靚，只有懶同唔懶嘅啫。我話俾你聽，一個女人懶同唔懶爭好撚遠噶。如果佢出街之前執一執個樣，咩叫執一執個樣咧？起碼一個禮拜去髮型屋一鑊啦，執下條眉啦，化妝啦，做下彩光啦，幾醜嘅女人都會執得好好整齊嘅， 乾淨啦， 乾淨啦，會好整齊噶。之後再喺服裝方面幫一幫你手，屌你老尾85分嘅啦已經，就算幾豬扒都有85分可言嘅。你叫欣兒，欣兒唔化妝嚇撚死你啊！但係佢都有85分嘅出嚟行出嚟都。就係因為錢可以幫到你，一個女人咁有錢嘅時候，樣貌唔成問題噶，即係起碼你。唔會話，咦！屌你老母啊！香港冇槍埋，有槍埋射撚死你老母，即係起碼唔會係呢啲。但係點解佢咁憎你老友呢？原因就係憎一樣嘢，係憎自己啊！憎自己點解黏唔撚住你啊？憎自己點解你唔服從我啊？你係我嘅仆人，你係 server， 你唔係 master。即係佢係憎呢樣嘢。我話俾你聽，我聽完你講嗰個人個性格。他根本是有精神病，就是因為有 BAD 這種精神病。他為什麼以前拍拖拍不成，就是因為沒有男仔被他黏得住，所以他很討厭以前的男朋友，他不會找以前的男朋友來聊天，因為他是討厭呢，討厭我，為什麼屌你老母控制不到這輛遙控車的？他現在你男朋友就一樣咯，甩了之後為什麼控制不到你的？他是有心機地控制一個人的，他不開心的時候將自己的自尊降到好低，屌屎忽都滯，食屎都滯，那你一回到他身邊又做回女王，這些根本就是一個女王和奴隸之中的交界，你控制不到這些人的。我告訴你，你如果儲著個感的，或者你拍著個感的拖，你死得了，好撚難。因為我身邊都試過有一個 有錢女， 不是有錢女，個朋友個即係個學生呢，個女朋友是這些。我話仔，你諗住食住人啊！你嘥撚氣啦！屌你老尾，人哋個樣又唔係太唔靚，個樣有啲質素啦。個老豆好有水嘅，根本唔使做嘅。我話俾你聽，你黐埋去死撚梗啊！佢咪成日狗咁咯，真係。 即係講真的，真係對方有錢呢個問題好難克服。佢即係對方有錢變成咗一個問題，反而、就 是。我成日都講呢個故仔，我再講多次你聽。呢、這個故仔係阿羅倫士講嘅。羅倫士當時咧就被人爭啲打，即係有一鑊爭啲係俾人夾上去打到好撚金嘅。 原因就係咧，佢嗰陣時咧喺Billy Hill 咧嗰度做咧，就係、是、做一個即係嗰啲管業處經理噶嘛。佢就識咗個阿太，個闊太咧就日日打電話俾佢，同佢傾心事。咁咧佢又俾私家偵探跟，不但止，仲俾人警告佢。咁咧後屘佢爆翻件事出嚟咧，原來係個闊太嘅老公嗰邊嗰個阿媽做嘅。單嘢係點嘅咧？個闊太咧就喺銀行做 teller。就認識得隔離位個男 teller 啊！你都幾撚踏實喎，咁啊拍拖啦。拍拖嘅時候，嗰個男仔 master 好好噶，唔食貴嘢，唔用啲貴嘢，乜都唔撚用噶。總之就拍拖拍咗幾年，結婚啦。結婚先知 high 嘢。佢男朋友點解入去做 Intel 咧？原來咧就係 佢老豆係個老闆。 佢老豆係其中一個嘅合夥人啊。譬如香港，佢係喺 Citibank 做噶。Citibank 有好多合夥人噶嘛，佢係其中一個大嘅合夥人，即係唔係嗰啲攞幾千萬出嚟嗰啲，係段億段億計攞出嚟嗰啲啊。咁咧佢係其中一個合夥人。屋企結婚嘅時候啊，女家話到明啊，你唔好話俾屋嗱男家擺酒咧，淨係你出席得啦，新娘。女家一個人我都唔想見到，話到明俾女家聽啊。因為女家是屋邨女嚟噶，女家一個人都不想見到。你而家住公屋啊，俾筆錢你，你去嗰、那個，佢又唔係買得貴喎，即係好似買呢啲地方咁，買一層私人樓，你冚家一齊住，大約一千尺到啦。咁你安頓好你家人。仲有一樣嘢，你女家擺酒，我俾錢你擺。但係你唔好話識得我哋屋企，淨係你老公出席嘅啫。我哋男家一個人都唔會去。到佢啲孫啊，出咗世之後啊。因為屋企人有錢啊，咪唔認阿婆咯，即係唔係好中意阿婆咯，咪中意阿嫲咯。阿嫲乜撚都有啊嘛，你話愛心，愛心用錢嚟營造噶嘛，啱唔啱先？你咪細個你點為之咩愛我啫？買玩具咯，你攬住個石把閪咩咁撚多口水，啱唔啱啊？愛心、愛情係邊啲時間裏邊浮現到出嚟咧？危難，越危難你就越浮現到偉大嘅愛情出嚟噶啦。譬如而家屌你老尾閪，唔好講日本仔啦！突然間屌你老尾閪，講日本仔啦！突然間日本仔唔知發明咗啲乜閪嘢，屌你老尾高達潛艇咁樣樣殺嚟香港，屌你諗住殺撚曬香港人登陸香港，嗰陣時就訓練你嘅危難，你點保護愛女咧？或者你屌你一個屈尾十散撚咗水咧？ 但你未講到話點解勞倫斯要爭你俾人打撚死咧咁樣？ 勞倫斯咧點解爭俾人打撚死咧？就係、是、因為佢日日打電話，嗰條女啊日日打電話同勞倫斯傾偈啊，人哋以為佢係佢。即係嗰啲契家佬啊，咁人哋咪夾鳩你咯，咁點知唔撚係就算數啦，誤會一場。 哦，咁但係點解富太又咁中意揾勞倫斯咧？ 佢唯一一個途徑就係揾佢傾偈咯。 哦， 你唔可以揾你身邊啲朋友啊嘛，你身邊有咩朋友係異性啊？肯湊你嘅、啊嗯，你以前啲同學見你咁有水，掠你水又有，屌你老尾閪，冇乜知己噶啦，去到咁嘅年紀你又有錢， 哦、 最慘錢又唔係俾得你多喎、啊，啱唔啱先？你話我俾張信用卡你碌，你碌得幾撚多啊？買來買去都係嗰啲嘢㗎啦，廣東道啱唔啱啊？你仲係買咗唔可以周街炫耀喎？你唔通同嗰個屋村阿 B 女講啊，買一個 LV 咪得個恨字，屌啦，恨撚完啦！你人哋嘅恨撚完目光，下次都唔撚出嚟啦！人哋你叫人啱唔啱先？到你話啊，你去啲闊體嗰啲聚會，人都唔撚騷你，屌你老味！你講啲嘢都唔撚拉更嘅。我以前細個喺哈佛讀書嗰陣時點？你喺哈佛幼稚園啊嘛，即係。你講啲嘢埋唔到啦，咪戇鳩鳩坐喺屋企咯。嘢又唔使你做，你最好唔好撚做添啊！陀衰家，屌你老味，見撚到你做嘢，喂你喺屋企係咪唔撚掂啊？阿超哥，喂你屋企做乜？阿新抱要出去麥當勞搬貨嘅，喂呢排係咪唔得啊？唔得咪出聲咯嚇！即係你嘢又唔做，咪好似只混龍雀咁撚樣咯，混喺屋企度。你朋友嗰啲人哋驚個家醜外傳啊！你諗下，你同阿羅倫斯傾偈啊，人哋外母外父，你外母外父俾人夾撚住你，唔係你老公夾喎，你老公都嘥撚氣，出邊啲女人多撚到屌你老尾。佢老公啊結咗婚之後咧，一個禮拜得一個鐘頭或者兩個鐘頭喺屋企嘅啫，因為你結咗婚穩定啦，已經唔使做 Intel， 你真係要接盤生意，因為佢做 Intel 喺 Teller 係認識一個部門啫。你認識咗幾個部門之後，真係要上手嘅時候，去接觸其他嘢嘅時候，一個禮拜得兩三個鐘頭喺屋企。你都知佢屋邊喺出邊，除咗外星人同男人之外，我諗乜撚嘢女人都有啦。即係你話啊，你老公有個外星人女人啊，咁啊想見一下，即係火星人我未見過喎，都想試下啦。會唔會有四個閪啊，八十六個波咁咧？屌你老味閪！你明知出邊有女人，你敢出聲咩？你聲都唔敢出啦。佢咪揾人夾撚住你咯。阿爺爺奶奶驚你玩嘢啊嘛。喂，大佬有咩事？我屋企仲使見人嘅，啱唔啱啊？咁咪成日黏撚住你。總之同坐監差唔撚多，同坐即係俾人夾撚住喺屋企軟禁， 電話可能被人監聽，你仲要唔撚知添？而家咪知咯，屌你老味，成日打電話，你咪知咯，嗨嘢咯，屌你！咁你喺個咁嘅圈子裏邊，嗱，如果你老友真係同嗰條女結撚咗婚，你估你老友好過啊？我話俾你聽，你出邊有咩風吹草動，你死撚梗啊，細佬！即係講真一句啊，如果你話啊唔係喎，九護士佢都俾一啲生意我接手，哦得啦，你唔好接咯，俾翻大佬做啦，或者俾翻阿昌哥做啦咁。咁你咪屋企戇鳩鳩坐喺度咯，個老婆仲衰，日日指撚住你嚟屌添啊！屌你老母喺屋企做乜撚嘢啊？嚇，成個碌柒咁撚樣，咁你點啊？還拖啊？ 咁啊係！ 你出翻嚟撈嘢啊？人哋同你講，咦，阿嫂唔掂咩？你話屌你，你做得啲咩啊？ 所以呢啲咪就係階級咯。 呢啲咪戇鳩咯！屌你，講真一句啊，你拍拖拍呢啲嚟把撚咩？你恨到啲咩啫？你話有錢，人哋俾啲咩你使啊？啱唔啱先？你話你定期定後，即係等於何超蓮當年玩嗰個男明星叫乜鬼嘢名啊？而家出翻嚟做做電視劇咧，前排做嗰個乜鬼嘢總督督嗰個叫乜鬼嘢名啊？何超蓮個男朋友唔撚記得啦。屌講真一句啊，你玩你一排，你咪抌抌埋一邊咯。即係你咁重機心做乜嘢啊？你話結到婚都未必係好過啦。你階級爭好遠嘅時候，自己諗下啦。你又冇咩同人換，啱唔啱先？愛情。在錢當中不能夠試煉到你有多愛的人的，你真的要在很危難的時候，真的要發生一些屌你老闆生與死啊，或者是窮困啊，患難才見真情嘛。你在那麼保護的溫室裡面，你見什麼真情？你老友湊他兩湊自己都猛啦，你見你老友對不對？他扭得你幾次計，你錢不多啊，你說是一日去吃幾塊水東西，一個月吃你兩皮嘢或者三皮嘢，你老友先揾五皮嘢啫嘛。屋企可能拗佢一皮咧，或者屋企拗佢兩皮咧，租屋又拗你一皮咧，兩皮啊嘛，即係俾撚曬你。屌你諗我瞓街啊！自己冇錢袋，咁都條女同你講啊，唔撚係啊！屌我有咪得，你有啊嘛，你都識講啦，啲錢唔係我噶嘛，你每個月出翻兩皮嘢俾人工俾我，咪同你去食咯。即係嗱，好現實噶呢個世界，你唔係嗰個 level， 你唔係嗰啲人。你出嚟啊！人哋傾偈啊，你都收皮啦。 所以即係講真，呢個世界真係階級係真係有距離。 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朋友亦都係一樣。我舉一個例子啊，你話啊，攀龍附鳳，阿羅倫是最撚興噶，咪肉酸嗰個咪賺係自己咯，係咪啊？ 我唔知喎，佢以前玩佢， 你問下佢啦，屌你！即係嗱，我識一啲朋友，即係做。醫生啊，唔係我哋嗰個老友啊，牛醫生啊，另外一個，佢有時話：喂啊，九啊，一齊出嚟啊，消遣下。我出過兩次，我都唔撚出，又唔係唔使你出錢，出到嚟好似下人咁。第一有面色睇，第二樣嘢一樣嘢講啲嘢都答唔撚到嘴，咁就講乜柒啱唔啱先？人哋唔係講生活上嗰啲嘢啊，人哋講喺工作上面啲嘢，你又答唔撚到嘴嘅。到生活上你講嗰啲，佢又唔撚識。啱唔啱？你話我講下電影都唔撚睇嘅，屌你！你話至於大家有共同興趣嘅嗰啲又唔同，啱唔啱啊？你老友嗰啲，我唔知佢有冇共同興趣啊。不過湊條咁嘅女，我又唔撚湊啦。 不過係啊，即係我即係已經教咁多學生啦，咁啊總係有啲有錢嘅。即係有錢嗰啲咧，譬如話有時放學嘅時候，喂，車埋你翻屋企咁樣。即係係要人氹噶啦，嗰啲係好撚辛苦嘅，即係。 佢唔要人氹都要人湊啊！ 都要講真，我真係幾嚿水搭的士，自己冇咁嬲啫。 仲有面色睇喎。 咪就係咯。 好啦，講到呢度。 拜拜。